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时段乐享生活，我们继续的跟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礼薄总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旧房翻新这个话题。而且呢，薄总在上半段也说了，其实四八快装马上从1月1号开始，不单单是大家觉得，哎，我房子旧了需要翻新， 嗯， 啊，因为这个可能真的，那最小的工程可能也得3-5千块钱吧，这个 对，3000以前我们确实是3000， 很局部很局部的，可能也得3000起了。 对，但也有好多业主说，哎呦，我就这么一点，你太贵了。 是这样啊，曾经呢，我也有一个同事，人家里边漏水。而且是楼上漏水影响了他们家，所以是楼上来付这个钱。 嗯， 当时我就给薄总打电话了，然后呢，后来确实我那个同事也跟我说，我真没想到， 嗯， 我们家其实那个墙皮啊看起来没有多少，因为从楼上漏下来，你说能漏多少？ 嗯， 哦，这也得花4-5千块钱呢。我说对，我说因为要给你做好了，它可能分很多层。 是 我那天去你们东城店，我也看了， 嗯， 我说啊。刷墙刷这么多层，哦，从蓝色还是绿色开始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到最后才变白色。 嗯，对对对， 我们以为的一个很小的事， 你以为很简单的一个工序， 对对对， 在我们看，你把那给我补齐了不就完了吗？惨了，补了。但是他每道工序，他都是工人师傅一道一道去做的，要不然的话，他给你干完之后，会将来会有麻烦的。啊，每道工序只要做，他都是有工艺要求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四八快装现在对我们的工程部的要求，就是公司就跟你买一个产品要有说明书的， 嗯， 它是照着这个说明书来给你施工的， 你都可以对应去看做没做好， 啊， 做没做到。 对对， 嗯， 所以说这个呢，也就是专业，实际就是从这些细节来体现的。 同样是漏水了，我给你补一下呀， 嗯， 或者是我重新给你把这个墙刷一下。 嗯， 你当然你说我随便找个人来刷能不能刷？他刚刚给你刷完那1-2天，可能也能看是那样的。 嗯， 但是基底不好，底子不好，它这个很短的时间就会反映出来了。 对啊， 这个， 基本上 就显现了， 半年之内都会有问题， 就又要返工。 哎，如果是没有按照标准的施工流程和标准的这个工艺来做，一定会出问题的。 永远不要被价格啊说太便宜了，这个， 嗯， 啊，就我要选它，永远不要被价格和表面 对 的这一下啊，就是想象我们觉得表面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去左右了你选择一个很专业的， 对的， 这个旧房翻新的团队来给你做这件事情。即便是说你们家现在只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的状态呀、生活的质量啊，都可以跟我们四八快装来联系。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自信的说， 对， 多小的活我们都可以跟您干得很好了。 对的，为什么说三板呢？因为这个工人啊，一出去就半天的时间啊，来回路上的时间，所以这个三板我们基本上就给了工人师傅了。啊，因为四八给业主提供服务，但我们工人师傅他就要生活，所以从公司来讲，实际这个实际就在做宣传，并不说是300块给你上门维修一下就能赚你多少钱，我觉得现在你就是找个物业公司给你过来做，但是他有的他不一定能做， 哎，有些活物业可 能 干 不 了， 那我们的水电木瓦油，我们这些师傅我们是在公司是常有的，这个团队就是当你有招呼我们就派人去，当然不是说当时打当时就去啊，那我们也得提前，因为我们怕我们的工安排活多嘛，也就是接到你的电话也最晚在3天之内肯定给你上门了。 4006658848， 对， 这个电话啊，3天他还不给你响应，就给我的微博留言，好吧？ 这个没问题。 对，这个之前有任何的，包括说，哎，说我打电话了呀，这个工具箱是怎么回事啊？上周对不对？我去东城店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说，我就是那个微博给你留言的，说他让我去朝阳店，但是我觉得我离东城更近。我当时就在微博上跟他说了，我说那没问题，你觉得你离哪儿近，你就去那个店就对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到店里的礼品每一个店都备得很充足。 对，而且的话这周啊正好我也在北京，这周我是周六上午我们是在丰台店啊，如果是你真的是个有时间愿意也了解一下旧房翻新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施工的流程和标准啊，以及售后的保障材料这些东西，你可以到我们的上午是到丰台，那下午还是到我们东城啊，因为东城这个店 你别看我，你看我我就紧张啊，感觉好像我下午又得去一趟东城。 下午呢是在东城啊，2点半的时间我也会在东城啊，因为我们这个店刚开始试营业嘛，那我会要多过来这个关注一下。如果离东城近的业主，你也可以就是拨打4006658848，你来预约一下。我会整个就这边都会给大家重点的去讲一下。因为好多人说你这个装修有什么可讲的，装修你需要学的东西好多。 对，而且说哎，我就是那我就是卫生间有一点反味儿，有什么好讲的，我就是换个 对，那你 就知道换个洗脸池子有什么好讲的， 看起来挺简单，但是你要找到它的杆上的问题，为什么反味啊，这个问题。还有好多业主家里头这个因为有的房子是厨房和洗手间挨着呢，他说我这厨房做饭我家洗手间整个全是味儿，那他这个怎么处理怎么解决， 辣椒炒肉的味儿， 好多好多啊！ 哎，洗完澡头发上也是这个怎么去隔开，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现场也可以领着大家在我们的店面的这个材料区里面去看一看。 对，就是说我们的材料呢，实际我们本身每个展厅都不是特别大，200到300平的一个展厅，实际我们这个展厅呢都是样板间，你比如说我们屋里头的顶面，那我们用硅藻泥做的，那你就可以看到硅藻泥的工艺啊，因为我们的产品的标准套餐的顶全是用硅藻泥啊，因为硅藻泥是最近2-3年之内装修材料室内装修比较流行的一个材料，最主要它的产品特点完全符合我们四八的宗旨，可以吸甲醛，释放氟氧离子，调节室内湿度，净化空气，同时它可以防水防火防霉，所以它这个产品就是和我们公司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完全吻合啊，所以我们的顶是用硅藻泥做。 我再说一句啊，就是我上周六去到东城店的时候，很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听博总说了一整年的硅藻泥，我是那天是第一次亲手摸了一下，我说啊，这么薄啊？ 对。 我说又硅又藻又泥的，我以为特别厚呢，刷上然后墙突然变厚了很多，完全没有。 对， 而且它那个纹理感。比你就刷一个大白墙真的要高级很多，相信我好不好，相信我的这个审美和品味。同样的在这周六的时候，上午在丰台店，下午依然是在我们富贵园的后门的东城店， 东城店 博总会 亲自到现场去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细节的问题，到底我们从材料到工艺，到专业程度来说，是怎么给大家解决局部装修？而且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四八快装，四八快装，这个48小时是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对， 6个工作日，每天8小时，我们怎么就能完成了？ 是的， 啊， 你到现场，我们会有几个针对。就是你不同的需求，我们会有不同的套餐，实际很简单啊。当把这些东西您了解清楚之后，你就自己有个判断了。 嗯 啊，你就哪怕你将来就是说不找四八快装给你做服务，你找任何一家公司，你自己心里头有点了，自己知道，他就不会蒙你啊。 嗯， 你就选择上的机会，包括你选择正确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啊。啊，你要不然这个装修。其实装修这个翻工是最麻烦的一件事，包括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一翻工死赔钱， 嗯 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对我们工人的工艺要求，整个对整个的材料的质量的把控是我们第一要做到的。 但是也要真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因为贪便宜就随便拉一个，你真的是不知道，他也没有一个公司的背书， 对， 就来给你做。因为如果你需要返工的话， 你会花好多 钱，你绝对那个时候是找不着他了。 也有我们有一个业主啊，上次在店里，我们公司给他算下是6万8，他说我找了一个我们门口的5万全包了，跟你这一样。哎呀，就怎么说，他说哎，我就是让他做了，咱们再联系吧。我说行，那你让他做。刚做开3天之后，我们给他说了好多事儿，都给他兑现了，他就气得就不行，直接把那工 所有的坑都在那儿。 都给撵跑了，撵跑了回来找我们做，他做下那个样子啊，我们再接就没法接，反而他多花钱了，啊，我们原来不是6万8的事了，他又多加了2000，因为就要把他原来做那些东西还得给清走，还得重搞，啊，所以搞的就是，他说哎呀，真的是这个，因为这种业主实际。我觉得会很多，但有的业主他不好意思再找你了，那个业主还好，因为我们留一下，哎呀，这个你能不能再给我接着做啊，我说我们没问题，关键是在你，对吧，他就觉得一开始做了3天之后就跟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是最要命的了。那你实际我真的跟好多业主沟通过，业主说，所以我跟我们的翻新工讲，我说你不要把业主当傻的，是业主真的都很清楚，因为他眼前不清楚，未来他也会清楚。 嗯， 也就是说我们四八快装预算就是决算，啊，给客户零真相，啊，包括这些东西，不是刚说到的，是一定做到的。当你做到了，客户是认同你的，所以我们给每位业主都是很透明的，你花多少钱，在咱们签合同之前，我都告诉你。你自己选择判断，选择权在业主你。你要觉得 OK， 那我们签合同。合同只能约定的所有的东西，公司不会给你再有一分钱征项，这是给业主的承诺。而且未来有征项只有一个，是你业主要加的项，你非要加，那我要给你做的，那也要做先做征项合同之后，我们才能给你再去做，量尺啊，做服务。啊， 你非要加的，我们再加，而且我们可能还劝你， 哎， 没必要。 嗯，这个，所以说整个，而且最主要，我们给你干完的活，最后我要给你对得住你，我要给你做空气质量检测的。 嗯，这是我们上半段说到的， 对 环保这个问题，还有因为四八快装给大家的承诺是我们不用你搬家， 对， 说你出去住3月吧，你再回来，不是这样的，我们承诺大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啊，你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工程，可能会10个工作日这样子，我们都签到合同里边，告诉你需要多久。那在这期间呢，不是特别麻烦的这个工程。你每天都可以回家来住，下了班你就正常在家里边生活就好了，因为8个小时之外我们也不施工的。 嗯， 这个你天天睡在家里，你想想吧，如果空气质量不过关，多可怕！ 如果我们用的漆不好，你马上就会闻到的。 嗯， 啊，用的材料不环保，实际人的这种感官气觉那个器官都很敏感的，你有些意外，他马上都会闻到的。所以说这呢，我觉得是我们要给客户要把好关的。啊，因为我发现好多业主根本不懂，但我们懂啊，你不能做赚那种卖良心的钱，所以你的材料必须保质保量啊，都是品牌环保标准必须达标，啊，这是我觉得是也是给客户的一个承诺啊。我相信当我们把这些底线都守好了之后，四八快装的未来的发展肯定会更大，啊，而且旧房翻新局改这个市场 未来5到10年会更井喷啊，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事业不是说想靠现在眼前赚多少钱，我真正的就希望四八快到能把我们每一个店，把每个店的服务做好。那我们现在每个店最多啊，一个店像我们丰台店最多一个月最多接50户啊，包括我们的朝阳店也是一样， 嗯 啊，有的店像东城店刚开，我们这个月只最多接20户，多了接不了， 做不过 来，我没有那么多工人， 嗯， 也就是我有多少工人接多少活，不是说我没有那么多人，我最后接你这么多活给您服务不过来，最后给您工期持续推拖，这样是没口碑的， 嗯 啊，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个人觉得跟其他的公司经营的这个理念价值会有点不一样。 很多的底线其实真的是创始人再去坚守，所以说哎，这个和我当初我要做这个公司的理念不太一样，我们不要去碰这个红线就好。 因为装修呢不是个挣快钱的生意， 嗯， 啊，就是说而且我不是把它当成买卖啊，我是把它当成一生的事业来去经营，所以我们不在乎说这一个月两个月，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你这个我装的好不好是当下我可能不会马上的显现出来，但是我们公司也做了3年了， 对， 我相信3年前我们装的你总会知道好不好，对吧？问题会不会呈现出来，那就你就心里就有数了，哎，原来我选四八是对的， 对，所以说呢整个二，如果说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旧房翻新局改或者维修啊，这些事你真的都可以拨打我们厂位电话400-665-8848来咨询，有时间到我们的店去了解。 周六的上午，我们的博总在丰台店，下午在东城店，下午是2点半开始啊。如果我睡一觉起来啊，有那个力气，我就去东城看望你们，继续的像上周一样跟大家一起聊聊天。虽然说我没有博总那么专业，但是呢，我也可以就哎，我们家玻璃装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给大家讲讲小细节啊。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记住这个电话。今天呢，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可以获得我们乐享生活和四八联合送给大家的到店礼，4个门店都可以去领取的一个价值100元的居家的工具箱。另外呢，在周六上午和下午各有一场这个我们的讲座，主要是跟大家说一说家里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那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四八可以怎么帮大家尽快的来解决。 是的，还有好多业主有这些问题，还说这天冷了，我这家里头这冬眠了，这个到想装修明年的事了， 哎，3月份再跟我说吧。 实际老房子翻新尤其局改啊，真的没有淡旺季，所以对我们来讲越临近春节，我们这2年过来越忙啊，刷新的就多了， 嗯， 哎，就是我简单的啊，这个墙面顶面这个全部建新啊，把厨卫的吊顶换掉啊，这个活就特别多了， 这个肯定是48小时、 啊、这个没问题、啊、 6个工作日肯定完成了、 对 是是， 这个肯定六个工作日绝对能完成， 嗯， 这是一块的需求增加。还有就是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就是实际老房局改不受季节限制，你像咱们屋里头的我们的温度20多度22度左右，不会影响的这些墙皮的底层的墙皮这些基础的处理。 哎，其实很多人是、 啊、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想象吧，觉得、不专业，我们想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暖气片的事儿、啊，很多人觉得说那你墙，我这暖气就贴着墙呢，那你不得现在供暖了，你也不能把它挪开，那你是不是就做不好了？其实这些问题啊，在这3年的对打磨当中，四八已经完全都已经解决了，交给我们很专业的师傅来帮你做就好了。 所以说整个呢，我上周就讲过，就是说，反季做事，你有可能花最少的钱能享受到最好的服务， 就是传统意义上大家以为的淡季、 对，但确确是传统的整装公司真的进入寒冬期了，这是这个行业在尤其在北京天津这些城市的在往北全这样，但南方城像我们上海啊成都啊重庆啊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人家根本是没有淡旺季之分， 又不供暖啊、 对啊，所以说这个在北京确实有这个问题，整装我都不建议你做啊，那这个时候，那你这个动静太大，而且的话呢又不通风，而且的话呢，整个这个它的工序时间周期拉得很长。那我们四八做的活最多也就不超过1个月，如果说你找我们做， 我们的工人师傅包括我们的工程部合理的工程的安排和优化，我们的